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孤独，就这样 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真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 这个电视剧叫薰衣草， 是吧？ 梁以薰和梁以什么来着， 忘记了。 对，是一个姐妹俩哈。 对，因为这个花香嘛，就是春天的时候百花盛开。 嗯， 然后但是您知道百花盛开的时候它一定得有果子呀。 嗯， 果子基本上我们知道我们吃的粮食啊什么都是秋天成熟的。 对，是。 但是如果比如说西瓜花，西瓜有花吗？ 它也需要开花然后结果的。 对啊，樱桃花。 对，都有。 桃子 桃花。 桃花对吧， 樱花桃 花开。对。然后完了桃花这个春天开了之后夏天我们就能吃桃子啦。所以说到了夏天也是吃水果的季节了哈。这两天的时候每到下午的时候办公室总要来一个下午茶。 嗯。 就是貂蝉。吃西瓜吗？咱们订点西瓜吧。 哎呦，今天下午还吃来着呢。 是吧？哎，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包括外卖啊什么的也都特别好。你看也很适合办公室白领一族们。吃西瓜的话，你看咱们自己家里吃，买上一整个拿刀砍，对吧？一人一块的。 嗯。 然后但是咱们订的外卖是什么样的呀？他都给你切好了。 对 呀。拿小叉子一块一块叉着吃就好了。我觉得很贴心呢。当然了，这是西瓜，还有很多你像桃子呀樱桃 烧啊等等的，那就不需要了，直接订来吃就好了。嗯，到了夏天，我觉得你像貂蝉，我就没看着他这嘴停过。貂蝉一个劲儿一直在吃水果。 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水果的人，一年四季啊，就是每天都必须要吃水果。 嗯， 可能就是一个，可能我妈在怀我的时候，比较喜欢吃水果，所以从小养成这样一个习惯，特别愿意吃水果。 那水果当中，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喜欢吃樱桃，吃葡萄，吃桃，无论是油桃、毛桃、蟠桃等等等等的。 我也很喜欢吃桃，哎， 还喜欢吃桃罐头。 桃罐头也是我们的一个老梗了哈，新桃 C。 对， 啊，今天我们不说桃罐头哈，咱们今天跟大家说新鲜的桃子， 新鲜的桃， 就是油桃。哎，因为这个我们也是仙都客栈的一位仙粉吧，家里呢自己经营了一片桃地，现在桃呢也是到了收获的季节了。 对， 所以就给大掌柜联系啦，打电话说，哎，要给我们提供福利，我们好开心啊。就是说今天这位听众说了，一定要在节目里宣传宣传他们家的这个桃地。我们只要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仙粉， 对， 所以任何一个仙粉，只要您是咱们仙都客栈的这个粉丝哈，去他家摘桃全部免费。 哎呦，真的 牛不牛？ 牛，我明天我就去。 全部免费啊。但是这个免费是现场。 但你不能带走。 对， 嗯， 不仅不要门票，而且你还随便吃， 管饱， 管饱。你从早上去吃到晚上都行， 真 想吃什么你就摘，什么你就吃。全部免费。所以我们要在此先谢谢我们这一位听众哈，我们的这一位仙粉儿。 对，而且今天还给我们听众提供了很棒的福利了。 是的， 对， 所有的仙粉去他们家免费吃。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还会抽出一些互动名额，给大家啊，这个就是说，您不仅能够免费吃，去了之后还能带走，每个人还有带走两斤这样的一个小礼品。 哎呦，大方。 对，还是很大方，很实在的哈。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替仙都客栈所有的，就节目组的所有 成员们，对，以及我们这个可以去摘的、吃的、免费送的，都谢谢你。 是的，替所有的粉丝，然后谢谢我们这位粉丝，替粉丝谢粉丝，还蛮好玩的哈。好了，那这个这样，我们先在微信公众账号仙都客栈上等着大家的互动哈，看看我们啊谁能够拿到这个免费吃，同时还能免费带走这样的名额哈。那么另外呢，我们是要在这个另外我们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这一位听众家里油桃的这个园子的地址。他的地址呢是位于房山区长阳镇的朱刚子村。 对，电话呢是151-1015-5026。 你看你这就不行了吧，这电话报的。 为啥呢？ 151110055056。 151110055026。 对，151110055026。 其实说了半天这个桃了，咱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桃吧。它怎么好啊？ 对啊，我也很想介绍，但问题是咱们要放广告了 啊。那已经一会儿的。 对，所以前提就是说先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位仙粉，那当然同时也是帮助仙粉解决一下困难。因为家里的油桃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位仙粉也愿意拿出家里所有的油桃来赠送给我们其他的粉丝们。去了现场全部免费吃，带走的也免费，但是带走的您得来抽哈，得有名额限制。 是，得赶紧互动起来。 对，想要获得带走名额的，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告诉我们，哎，你想要带走，然后你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喜不喜欢吃桃，得喜欢吃什么桃。 是的，我们视情况而给您发送这个免费带走的名额哈。那再来说一遍地址和电话，房山区长阳镇朱刚子村，电话是151110055026。高德导航地址肖大姐油桃采摘园就可以啦。 是。 那些 lonely lonely， 因

客栈， 仙通客栈， 仙通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通客栈开门喽！ 怎么样才能让时间倒流？每一分每一秒都珍重。 欢迎仙偷客栈，我们今天仙偷客栈哈，给大家送来了一个很大的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位仙粉家里有这个桃园油桃哈， 对， 所以给我们广大的这个听友朋友们提供了一个福利，就是只要您是仙偷客栈的仙粉，去他们家桃子里摘桃采摘的话哈，随便吃。然后呢，对我们在这里哈也是不由得就想到了桃子油桃，很多人去超市不会挑， 对，哎，我去超市挑软的还挑硬的，硬的吧，肯定没有软的甜，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哈。 大家都这样，对我也是这种感觉 的，而且会挑那个长得好看的，就是 没有疤的， 对对对，水光溜滑的得是，然后还得个大饱满的，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像我这样， 但其实我跟您说哈。刚才这个貂蝉说了得挑好看的，没有疤的，你还真错了。疤痕啊是甜度高引起的，知道吗？ 疤痕是甜度高引起的。 是的，油桃它表面的疤痕越多，就证明这个油桃越甜。正是因为它的甜度高，所以才会引起疤痕。 那以后买桃不能买这个漂亮的了，得买长得丑 的。懂行的人呢都挑有疤痕的吃，有疤痕呢可以甜到炸裂。而颜色方面呢，红色的面积与自然成熟度是成正比的，所以这个貂蝉这一点说对了，得挑那个 红的 看起来好看的。但是所以说综这两点所述呢，就是最好的油桃应该是红透了的有疤痕的，这样的油桃最好吃。 我这刚刚收到了咱们这个小二的信息。 小二说啥？ 跟我说了，桃园在那儿鲜粉是10块钱4斤， 10块钱4斤和2.5一斤。 对，说这个价格是特别特别低的，因为到这个采摘园去采摘嘛，价格应该是很高，我们都知道。对，而这个价格比外面的批发价格还要低。 是的， 而且10块钱4斤哦， 现场全部免费吃，带走的话10块钱4斤。哇，真的， 天哪， 我真的，那这样我们要感谢我们这位听友哈。而且同时还会有一些听友有免费送的名额，每个人可以免费带2斤，我觉得这已经没有关系了。我觉得谁免费带谁不免费带呢？2斤5块钱，对不对？其实相当于免费了。 对啊， 这个价钱 太便宜了， 这 太大的福利了。 而且据说肖大姐家的这个油桃最近啊是已经熟到几乎100%熟了，熟透了， 熟透了，很甜。 对，就您上树上随便摘一个都是特别特别甜的。 是的。 好的，那这样，那这时间我们也不啰嗦了，好不好？直接让听众去吧。我们再来说一下地址和电话哈。电话呢就是15110155026。15110155026是我们这位仙粉哈。地址是在房山区的长阳镇朱刚子村，大家直接高德导航地址肖大姐油桃采摘园就可以了。 而且这是绿色无污染的纯有机油桃，有机食品。 是的，肖大姐油桃采摘园哈。这样我们先替所有的听众谢谢这位肖大姐，同时也替肖大姐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是仙粉哈，仙粉一家亲。好，那我们这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心平《爱我一生一世》，好不好？ 别让梦醒的太早，如果真情和誓言都不再重要，这世上还有什么值得寻找？爱我一生一世好不好？

客栈， 仙童客栈， 仙童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童客栈开门喽！ 欢迎北京时间的17:40，感谢留守仙童客栈。刚才我们有很多听众一直在问哈，说桃园在哪儿啊？ 对呀、 啊，看来大家也都非常的热心哈。再次的说一下，地址是在房山区长阳镇的朱刚子村儿。 嗯， 然后您高德导航肖大姐油桃采摘园就可以了。 嗯， 肖就是姓肖的肖啊，上面三个点，下面一个月的那个肖。肖大姐油桃采摘园，这也是我们的一位忠实仙粉哈。好了，那我们再次的谢谢这位肖大姐，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称呼叫肖大姐吗？暂且就称呼肖大姐了，好吧？好，非常感谢。我们再公布一下电话哈，是在151110566 1511-055-026，这是肖大姐的电话。同时如果你看我们仙粉，如果您也开了一家店呢、啊、或者说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啊、嗯、或者说等等的有自己有一些相应的项目啊，都可以直接联系大掌柜。 对， 大掌柜这边可以给您做一些帮助。 那比如说你像肖大姐的这个油桃哈，没关系，不要着急，咱们仙粉就去给您吃光喽。 是、 好，那这样我们来说一下吃桃有什么好处吧。你像貂蝉那么爱吃桃的人， 对，但是我知道桃是一个很养胃的一个水果，但是你都说比如说杏啊不能吃多了、荔枝不能吃多了会上火，对、西瓜不能吃多，因为它凉性很大，但是桃可以吃很多， 就没关系， 对，没关系，而且是桃养人。 那它怎么个养法嘞？ 我只知道吃桃可以这个补气血，然后生养阴生津等等等等，但是很多学问上的东西我还真是不太了解哦。 那这样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四娘小百科。 吃油桃呢，就像刚才貂蝉所说的哈，确实是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的、非常适合大病之后气血亏虚、面黄肌瘦、心悸气短的人来食用。油桃呢，它的含铁量是非常高的，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同时桃也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那维生素 C 我们都知道是个好东西哈，它具有抗氧化性，可以有效提高人体的免疫力，缓解人体内自由基对细胞的损害。而且呢，女性特别喜欢维生素 C， 有好多都吃那个维生素 C 的那个药片啊什么的，我觉得没必要，多吃桃就好了。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皮肤变得弹弹的、白白嫩嫩的，减少一些雀斑啊、美白护肤啊等等这样的功效。油桃呢，它其实浑身都是宝，它的桃仁儿有活血化瘀、润肠通便的作用，可以做一些跌打损伤啊这个辅助的治疗哈。那同时呢，桃仁的提取物还有抗凝血的作用，并能够抑制咳嗽中枢而止咳。所以说咳嗽的厉害的时候吃桃仁就会有缓解哈。同时这个核桃的桃不是核桃是油桃， 油桃仁、 油桃的桃仁还能够起到降血压呀、降血脂啊这样的一些作用，所以说它真的是全身上下都是宝的。 而且多吃无益，少吃不对， 怎么叫多吃无益呢？ 不对，就是吃，就是可以想吃就吃，怎么吃都行，多吃就是好处。 是的，没错。好了，那这样我们再次的公布一下我们肖大姐的地址和电话，好不好？肖大姐的地址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 长阳镇朱岗子村。 电话是 151110155026。 好的，而且同时要说一下他们家的价钱，好便宜的， 太便宜了， 比批发价都便宜。 10块钱 四斤， 天哪，这个真是

客栈， 仙童客栈， 仙童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童客栈开门喽。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选上来自 Joy 的 Touch by Touch。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肖大姐油桃采摘园，也是我们一位仙粉自己家的产业哈。嗯，据她所介绍呢，说这个油桃还真的不是那么的简单。 哎，为什么呢？ 因为她说他们采用的是自然农法种植油桃。 嗯， 我觉得这个自然农法种植油桃啊，通俗的来说，就是意思就是老百姓自己家里面种的。 嗯，对， 没有什么特别高科技的什么这个、 嗯、化肥啊， 对啊， 等等 等 等 的 这些， 反正 嗯， 对，就是回归到了最朴实、最原始的这样一个状态、嗯，因为它自然成熟，没有任何化肥，不用化肥，全部施有机肥。 嗯， 有机肥。你懂， 嗯， 对你懂，就是路边我们经常会闻到的那个味道。嗯，采用无公害种植方式，挂果之后呢，将挂果梳理到保持10公分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嗯， 哎，因为这样的每一个果才能够得到充足的阳光， 嗯， 让光合作用发挥到极致。那这样做直接就达到了什么呢？就是说，保证每一个油桃既能够个头肥大、 嗯、 又能够红红的，这个着色度高、 哦、 完了同时呢还非常的甜。小二都说了、嗯、说甜过初恋。 哎呦， 小二你初恋有多甜啊？ 是，我刚才也看咱们这公众号推出了这个图片、嗯、哇，真的好大哦。 是的， 对，因为现在很多市场上买那个油桃都很小， 嗯， 然后很硬很丑， 很大的， 对，而且这个很 大,、嗯、 大，而且还很饱满很圆润的感觉哈、嗯、 所以但是具体好不好吃呢，还是要仙粉替我们去尝尝哈、嗯、如果周六周天没什么事儿的话，可以直接去他们家的油桃采摘园去吃就可以了、 嗯、对，肖大姐油桃采摘园、嗯、 免费的啊，都是免费的。肖大姐油桃采摘园的地址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朱刚子村长阳镇的朱刚子村哈、 嗯、是， 您直接百度高德 导航、 嗯、高德导航肖大姐、嗯，油桃采摘园就可以了、嗯、我们再来说一下他们的电话是151110055026， 嗯， 151110055026啊，大家也可以给肖大姐打个电话。然后同时呢，不仅现场吃是免费的，咱们可以往家搬呢。我跟您说，一箱子一箱子的搬、嗯、您都不心疼。 哎，10块钱4斤， 对，2块5一斤、 嗯、 买10斤，一箱一箱10斤也就够了。 对呀、啊、 也就刚刚 25块钱 一箱。 嗯, 嗯， 买回来送礼呀、啊、然后自己吃啊，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 嗯，而且同时也能够帮肖大姐解决一下眼下的困难，对不对、 嗯、 非常好。好的，那这样我们今天的仙童客栈其实时间关系哈，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